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不忘听你唱惊喜，做梦雨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姓沈，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曹军的先锋官许褚自认为看穿了诸葛亮的疑兵之计，并没有急着追击，而是去找都督曹洪汇报。那么这一回曹军能够躲开诸葛亮在新野县为他们准备的这把大火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许褚这么一看，疑兵之计呀，我不追，我比夏侯惇聪明，我不上当，我不上当我就不能进火堂。来呀，众将官在，替我押住3000先锋铁甲军，带我前去找都督曹洪。众将官在这压着大队人马不动，许褚许仲康带着两个亲兵往回拨马，一催作驾，来到曹仁曹洪大队。曹仁看见了，许褚勒马，在马上一抱拳：“都督，3000兵将到了雀月坡，发现刘备的疑兵，多少人马？估计1-2000人，手打红旗，手打青旗，左右相差。哎，仲康啊，肯定是疑兵之计。”刘备没有多少人马，不敢再在此放火，放心大胆前去，我随后就来。 遵令。许褚心说，反正你随后就来，烧我也烧你。 许褚许仲康拨马回来了，再往前看没了，2000兵孙永结伍。中军，刘备刘玄德诸葛亮的埋伏人马哪里去了？回禀将军，您走了之后埋伏人马无影无踪。嘿嘿，前去追赶，掌中双刀，带着3000兵往前冲。前边是树林一座，树林这里全都搜遍了，一个兵都没有。这时候后边马踏銮铃声音响，唰唰唰，操作10万大兵到了。许褚许仲康3000大兵列开队伍，许褚拨转马头前来拜见曹仁：都督，刘备刘玄德诸葛亮的埋伏人马踪影皆无，你呀特意的小心了。来呀，指挥人马往前追赶。遵令。那就得听都督的。许褚许仲康带着3000兵将往前走，后边是曹仁的人马，先锋官们逢山开路，遇水截桥，所以这3000兵铁甲军走得挺快，叉叉叉叉叉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见山头之上滴当啷当啷当当的哩当哩的啷啷的，反正咱们老迎宾曲都是老这个是吧？啊，上边大吹大擂，大麻雷子耳踢脚，那时候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这一发，许褚许仲康立马挺起，抬头一看，呀，他认到刘备。 七罗伞盖，这边七罗伞盖，这边七罗伞盖，当中间一个石头桌子，这边坐着这位金盔金甲大红战袍，黑胡须，眼睛大，二目自顾其耳，胳膊长，一伸手就把这菜夹住了。刘备刘玄德，许褚认得刘备啊。再看对面这位，神态潇洒，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往这一坐，扇着扇子，主公请，尊师请，来呀，把扇子往这一放，端起酒杯一饮而干。好香的酒，好香酒，你嚷什么呀？刘备耳朵也不聋，这就给许褚听了。许褚这么一看呀，香道官在，此人是不是诸葛孔明啊？就是诸葛亮。哎呀，一把火火烧光坡是他，不错，好个诸葛村夫，来攻上山去，指挥三千大兵往山上攻。三千大兵唰就奔这山坡上头来了。许褚心说，我抡双刀，一边一个，这边取刘备人头，这边取诸葛亮人头，拿到曹丞相面前大功告成，指挥兵将往上攻。就瞧诸葛亮轻摇羽扇，打上边挥平炮子鼓，没事啪往下就扔弓箭弩箭，弓弩齐发。许褚的兵将往上攻，上边这么一打，唰的一下死尸一大片，唰的一下死尸一大片。秦岭将军死了46个，再打秦岭将军死了58个，别打了。许褚心说，让我垫背啊，我这三千铁甲就一会儿就没了。禀报曹仁都督，中军官撒腿就跑，禀报曹仁。许褚许正康就这一功夫抬头再一看，没了，跟变戏法似的，哪儿投的影不知道。诸葛亮也没了，刘备也没了，齐罗伞盖也没了。大将曹仁听说这个消息，催马指挥兵将就到了。仲康，捉住孔明 ！No， 拿住刘备，非也。这叫中西文合并啊！大将曹仁气坏了，一回头跟曹洪说：“好可恨的诸葛村夫！来呀，大队人马兵至西野。”休息一夜，明日天亮再战。遵令。许褚许仲康带着人马在前，曹仁曹洪督催着10万人马在后，穿过博望坡，一直够奔新野县。等到了新野县以后，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到新野县转一圈，都督您甭安营下寨了。怎么了？新野县预备好了房了，城中一个人都没有。嘿嘿，免去扎营进寨，进新野安歇。10万人马进新野县，好住不好住？好住。其实新野县老百姓没这么多，那新野县的老百姓不能挤着睡，当兵的排着队就能睡了。剩下点呢，就在大街上啊，道路两旁搭个帐篷。大将曹仁曹洪就直接进了衙门，衙门有现成的床，现成的被窝，现成的褥子，这下省了事儿了。什么时候到了新野？刚才我说这终点了，黄昏，由打正午一直走到黄昏，来到新野县，进了新野县城。这回踏实了，一路行军呐，兵将也乏了，肚子也饿了。这些兵丁埋锅造饭，这回不用埋锅，老百姓家里的锅有的不能背。然后弄柴火，就烧柴火做饭，把这饭做得了。什么时候天已然黑了，就在这时候，风就起来了。没想到风刚时起来不大，风是越刮越大。黄昏起风，可能就是狂风。这风是越刮越大，越刮越大。曹仁曹洪有亲兵伺候着，吃饱了喝足了，在这安歇睡觉。风越来越大，这当兵的吃饱了喝足了躺下就睡，有的没吃饱没喝足的接着吃，因为当时那情形不可能把饭做得了一块吃，一锅一锅的做。有的没吃饱呢，有的吃饱了睡着了，天渐渐的黑下来了。 赵云赵子龙带着2000兵已然在外边分四波埋伏好了，等到夜里出谷，这风可就刮大了。三国演义原文四个大字叫狂风大作。咱们开场时候说了，风伯怒临新野县，风神一生气了，奔新野县了。那么下边呢，就是祝融飞下阎摩天了。狂风这么一起，赵云赵子龙一声令下，城门外头汉兵汉将刃口填弦，这火箭嗤嗤嗤就射到新野县民房之上，上边撒满了龙黄焰硝引火之物，那还不着啊，风借火力，火借风力，嘎啦啦烈焰飞腾，唰，当兵的有值班的很警觉，一看火起来撒腿就跑，来到衙门禀报曹仁都督大事不好了，城中火起，哎呀，做饭不小心，小小火苗不要惊慌失措，熄掉，把它灭了不就得了吗？这当兵的刚出去噔噔的又跑回来，都督大事不好，火是增的，哎呀，噔噔噔撒腿就进来了，启禀都督大事不好，城中一处一处火，现在三座城门里边大火全起来了啊啊！曹仁曹洪惊醒了，马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务，全身披挂整齐，走到衙门外抬头一看，可了不得，新野县整个火起来了，何处无火，您看这人聪明，哪儿没火我好跑。中军官回禀启禀都督，现在东门没火，来呀齐队冲出东门，这把大火了不得了，头把火火烧博望峰，二把火火烧新野县，烈焰飞腾，有的在这睡着了就烧死了，有的翻身机灵活把这火灭了，撒腿就跑，头一个就跑出东门来，那太聪明了，那个大部分的兵丁身上带着伤，少部分烧死了往出跑。这时候赵云赵子龙这1500人放完火全都奔东门来集合，赵云在暗中看着，一会儿曹仁曹洪带着残兵败将腰胆的新野县出来了，跑出来不老少，赵云赵子龙一声令下追，2000生力军，赵云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抖丹田，高声喝喊，带曹仁哪里走，赵云来也。曹仁惊慌失措，回头这么一看，在火光之下看得非常清楚，赵云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伯龙马，掌中亮银枪，后边2000多兵将。曹洪赶紧就叫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他指挥残兵败将往前跑，曹仁拨转马头抬腿摘枪，赵云抖枪就扎，曹仁喝枪招架，俩人二马盘桓冲杀在一处。您想赵云胜利呀，这把火火烧新野县，烧成了心里高兴，这条大枪一枪比一枪快，一枪比一枪急，枪枪进逼曹仁要取胜，曹仁现在心乱如麻呀，自个儿还夸呢，一点小火熄之熄之，夏侯惇怎么被烧你也怎么被烧，丞相跪下下来怎么办，心乱如麻呀，我前军10万大兵付之一炬，所以打起仗来虽然曹仁枪法好，但是他就敌不住赵云赵子龙，一枪比枪吃，一枪比枪慢，二马一错到，得嘞，我得一安吧，往前一催吧，带着残兵败将就跑，他跑当兵得跑，赵云赵子龙在后边追杀，曹仁跟曹洪跑着跑着，前面一声炮响，到亮出1000兵，糜芳指挥兵将往前一杀，嘿，后边赵子龙指挥兵将高声喊嚷，那呀拿曹操兵将啊，杀曹仁的杀曹洪，后边追兵前边挡着，曹洪跟曹仁往前冲杀，也仗着两个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曹仁掌中枪，曹洪掌中刀，冲出一条血路往前杀，刚走没多远，炮声一响，1000生力军当中间刘备刘玄德的一死干儿，小将刘峰压住全军大队，曹仁你哪里走， 曹仁朝红吓坏了，没想到后边有火，后边有赵云，前边两路人马截杀了，拼着死命带着残兵败将往前冲，越冲越少，越冲越少，后边人家的兵都不闲着，抡刀就砍，地枪就扎呀，离着远的梆梆梆一阵弓子响，弓箭弩箭弓子去，曹兵伤亡可不少，曹仁曹洪跑啊，往哪儿跑啊，躲开这火告奔白河，等到了白河找水险的地方，香草官知道您到柏林渡口，这水险水势缓慢，到了柏林渡口了，嘿，有的当兵的身上还带着火苗呢，这下可不错，扑通一下就跳进去了，啊，嘿，活了。别的当兵一看这行，下去舒服，渴呀也，什么水也照样喝吧，什么污染不污染呢？当兵的砰砰砰，战将也往下跳，那马也急呀，你下去我也下去，马身上都着火，唰的一下全下去了，人喊马嘶，这声音可就传到了上游。关云长跨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往新野县看着，咔啦啦一把大火，看得见呢。时间不大，夜里三更天，就听见下游人喊马嘶。哎呦，这回可活了，这地方水险，快点，快点，快点，这回可活了，咱们赶紧过河。一个人说话声音小，俩人说话声音不大，炒蛤蟆坑的，咱北京讲话。呵，这回可活了。可有的喝了，可拉着马能洗个澡了，马也高兴啊，马嘶，人喊马嘶，关云长听见了，好，关平就问您说谁好啊，孔明先生您呐，赶紧按令行事吧，来放水，把沙袋一去，您看我说话多简单，沙袋一去哪那么容易，这一千兵去，这沙袋掉河里头，赶紧把沙袋撤走，唰，咱们都看见洪水，这水火无情，唰往下一淹，好、哦，里边煮饺子了。曹操兵将在里边就滚上了，马也滚上了。呵，好家伙，这水蓄得太快了，是吧？点两回水也不能点那么多呀，是吧？唰，里边这水就下来了。好家伙，淹死可不少了。曹仁、曹洪看着着急呀。曹仁赶紧指挥兵将，齐队，齐队，齐队。还有多少兵啊，大家伙心都乱了，那队也站不齐了，刚把队伍齐整好了，就听见炮声一响，曹营兵将听见关云长在此，对，你家张烈也来也，曹仁曹洪正眼一看，上边是关云长，下边是张飞张翼德，把曹操残兵败将吓坏了，一把火给烧出来了，带着火苗都跑出来了，好容易在这河边上能够把火灭了。这时候张飞来了，张飞带着一千兵生力军，胯下把掌中枪，五马长枪，大将曹仁手中拿着枪就奔着张飞来了。张飞心说，残兵败将这回让你吃三爷这条大枪，啪，抖枪就扎。大将曹仁把守好啊，拿枪招架，张飞张翼德撤枪，涮枪短打，曹仁把枪在怀中一立，把张飞的枪支出去，俩人二马错蹬。曹仁心说，有谁会救我呀，心乱如麻呀，大兵十万人马在新野县被烧了一会儿，曹丞相刽子下来，我身为都督担待不起，他心里乱呢，张飞杀得高兴啊，嘿，军师头把火火烧，嘣嘣二把火火烧新野县，这条大枪一枪比枪狠，一枪比枪急，曹仁我捅你几个窟窿，别介，俩人正打着呢，大将许褚掌中双刀，这么一看，曹仁都督这枪发已然盯不住，枪花已然乱了，对，都督闪躲一旁，中坑来也，往前一催马，掌中双刀直奔张飞张翼德，曹仁借这机会赶紧甩开双刀，唰就下来，张飞张翼德拿大枪那么一支，哎哎，站住啊，把徐叔给吓住，双刀这么砍，哎，站住啊，干嘛站住，双刀是短兵刃，嗯，大枪是长兵刃，你没听着说书的吗？说， 长见短，不可缓；短见长，你不要忙，看这我炸！嘿，马石楚气坏了，拿书包往出一磕，好你个黑眼贼！张飞气坏了，呵，小子起外号挺大能耐。吕布叫我还眼贼，你叫我黑眼贼，借黑爷爷这条大枪，全身之力涮枪转就打，双刀往头这么一磕，俩人二马盘桓冲杀在一处。这时候关云长指挥兵将就下来了，三弟休得惊慌，关羽来也，嘿，我们哥俩脆你一个。许褚心说，哥俩脆我一个，一个我还盯不住呢。许褚现在心里也乱呢，败军之将他跟这打胜仗的人心里就不一样。张飞张翼德抬头一看，二哥快来，借这机会许褚在马上一塌腰，唰往出一催马，催马就跑，哪里走？许褚都没回说，说我哪里走啊，我逃走。这时候关云长指挥人马就杀下来，有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一刀比一刀快，唰唰唰唰，削花切菜一般。再加上大将周仓这口刀，再加上小将关平，这些兵将过了一阵大杀大砍，张飞这还一千生力军呢。好家伙，曹营兵将没烧死的，掉河里没掉河里的，被张飞跟关云长手下兵将杀死了，剩下的就数得过来了。大将曹仁、曹洪跟许褚望风而逃啊！回去再一看，手下就剩几百兵了。张飞、张翼德很高兴，这时候看见大哥刘备、刘玄德跨下马，掌弓放弩箭，保着诸葛亮来了。嘿，张飞先说：“孔明先生好啊，我们保我大哥刘备，大哥刘备保你。”赶紧上前施礼，参见大哥，参见军师。马上够奔上游，诸葛亮手中羽扇一指，张飞心说：“你这羽扇也就指挥我们。”看见曹操兵将，你的羽扇往下一扇，谁也不怕呀，还砍不死人。但是现在从心里服啊，头把火烧烧包包括十万人马死在这把火中，二把火火烧新野县，又烧了曹操几万大兵，白喝用水。嘿，军师，够奔上游。因为诸葛亮已然传好了命令了，关云长一放水，这边张飞指挥人马一杀，曹操兵将败走了，马上够奔上游，那儿有刘封在那儿接应。关云长、张飞保着大哥刘备、军师诸葛亮，所有的汉兵奔上游走。糜芳、刘封在这儿等着呢，船只已然预备好了，搭踏板上船，把马拉上船去，过河各奔樊城。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